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説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thyl， 一隻叫 non-methyl。 methyl 呢就係、是、要將佢 pasteurize、哦、即係呢要加熱到發 酵，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咗紅酒呢，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男 嘅 味嚟。 咁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係咁嘅，就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係。 你點解法國嚟㗎？嗰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 翻成嗰啲 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 老師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嘅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哋球迷基本嘅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獅子同阿譚同你一齊反萬大聯盟。 哇！我真係覺得人生呢真係好美滿嘅。 继上个星期撞鬼之后， 撞完鬼之后，即係呢个世界叫咩呢？否极泰来。 咁係。 做人嘅态度就係咁嘅。你唔好觉得呢嗨完之后呢係会更嗨。 嗯。 係会有一个新嘅光景嘅。咁点解呢？即係我睇波咁多年啦。咁今个礼拜唔计睇波，计我个人 person 嘅发展呢，是最顺利的一个礼拜嚟嘅。嗱，讲下自己私人嘢先。 系，好嚟。 第一，工作嗰度签到单大雕，即系个雕系雕，即系神雕侠侣个雕啦。 雕 系啦，好夸张。我一月又可以无啦啦唔使钱过 London 睇 Chelsea 对 Man United， 再28号睇 Liverpool 对 Everton。咁啊，呢个都好小事啊，即系俾自己俾钱去冇所谓啊。但系突然之间好似中头奖咁，最紧要嗰单雕背后咧。是在曼联险签了之后的一日成交，再加曼联输了球之后3日签成的。 嗯。 那这单雕在我心目中，就算日后呢有任何的交易是个金额比这单更高呢，我觉得就真的这么邪的。这单雕是令我人生成为了一个即是光明前路的一道门来的。那所以今晚呢即是实在太开心了。我节目之前呢就真係唔小心飲咗兩杯茶啦，咁即係唔同嘅茶啦，有呢、這個洞頂烏龍茶啦、碧螺春啦、普洱再加水仙，咁所以溝到暈啊，個人就暈暈頓頓。咁咁啱咧，今個禮拜傳統碧科嘅4個球迷，唔計嗰啲濕狗萬狗咧，我哋係齊曬帳嘅。我介紹下先，今日有 Candy 啦，節目嘅主持啦， 試下 跟住有哈薩特。 Yeah。 有阿仙奴嘅 Steven， 喂，大家好啊！ 嗱，今个礼拜无论之后点发生，今个礼拜我哋都系 winner，OK？OK，、okay? okay. 系虽然车路士输咗超级杯，但冇问题嘅。我话俾你听，输超级杯赢欧联、赢联赛，最紧要萬九扑街， 就系赢萬九得噶啦。 系啊，就赢萬九得噶啦。我1月18号就去见证呢样嘢啦。咁啊，今晚咧就好开心嘅。咁我哋好多嘢讲啊，所以快捻少少先。嗱，我哋第一节啦，安排上先讲双红会啦。 好啊。 咁就因为小弟呢个礼拜太多嘢搞啦，太开心啦，所以我就淨係睇咗呢场波2次啫。咁唔係好咁平时应该睇10次以上，再加啲精华重播啦。咁喺睇嘅过程入面呢，就有一啲领略啦，即係我先讲呢场波之前，不如讲下啦，有啲 有好多听众咧系新加入嘅。 嗯， 咁我哋反万大联盟就嚟一岁啦。咁一年前， 喂，我希望我喺个 group 度有留啊，希望去到4900先。 太少，唔系，我哋目标低啲，4424。今年希望推到4424，系啦。咁啊，4424个人 like 呢个 page 就系我哋嘅 minimum。 你帮手叫多啲人加入先，叫多人 like 咗先，like 咗4424先，去到4424我哋影张相先。 系啦，咁啊，你知啦，我哋。定期有搞抽奖㗎嘛、嗯、即係虽然有啲巴打仲未收到反埋啲就係斩鸠死我。嗱我应承你 ,Vega 搬之前呢我会搞撚掂晒佢。即係自己揸架车。 我呢一直搵搵加细码。 係巡回。 因为我俾人斩撚死。 巡回呢个香港。 原因係台长阿的总要求我哋将啲反埋啲。 的总今日已经落荒而逃啦。 冇办法啦，伤心地㗎嘛。 係呀、啊。 见到嗰啲反埋啲仲伤心。 唔係，即係調翻轉講嘅。其實見到反萬 T 咧，佢由第一日應該要傷心噶啦。咁點解 講起反萬 T， 我講個好好笑嘅嘢俾你聽。 點樣咧？ 我哥今日打俾我，喂，點解屌你喺深水埗咧見到有人著反萬 T 嘅？ 黐撚線嘅，有幾奇啫？你話你去到曼徹斯特嘅奧脫福，見到萬迷著呢件就奇啫。 係啊，嗰個重點係咩咧？深水埗。 sorry， 唔好意思，唔係曼徹斯特，係喺 Trafford， 因為你知啦，奧脫福咧。是唔係喺曼徹斯特㗎繼續。 唔係啊佢話喺深水埗就見到好多即係老叔者都係反曼。 老叔者啊咁要問下薩特啦。 咁樣係我做嘅好 少。幾多人著喎。 咁其實係咁樣嘅。咁樣有一批之前唔係話係次貨嘅。即係話印嗰啲嘢。咁樣就 啲字唔得啦， 黐埋咗嘅。咁樣我咧就同阿遲啲瞓啦，咁樣逐件咧就搣翻開佢，咁啊唔好嘥。咁啊問阿獅子會唔會整出嚟啊？咁樣咁佢話 OK， 咁樣我咪拎出去。 哇！你講到我好似盟主咁樣，我講乜都得咁樣。 唔係啊，嗰啲係你嘅嘢嚟噶嘛？ 你反萬大聯盟嘅盟主嘛， 都要問過你。 唔係，所以我都要俾翻 credit 下薩特嘅， 即係無忌嚟 咧。各位即係反萬嘅聽眾啦。即系反萬大聯盟，除咗反萬之外咧，我哋都好有時事觸覺，同埋好關心個社會嘅。咁咁啱咧，即系夏薩特就係嗰啲會去派飯俾露宿者嗰啲朋友啊。 估唔到啊！ 咁嗰堆衫咧，冇估唔到啦。夏薩特真係好嘢嚟嘅，即係我調翻轉講咧，我呢排咧，即係唔好笑啊！題外話，咁啊傾開生意咧，即係你知我去翻商業世界做嘢咧，傾開生意咧，嗰啲人我例牌男人嗰啲，我一定會問佢有冇睇波。第二個問題就係問佢捧邊隊？點解咧？因為一個人。嘅足球嘅取态系可以反映到呢个人究竟系咪一个 reasonable man？ 嗯 ，if 佢话俾我听佢系一个曼联嘅球迷咧，我会三思呢一单deal究竟点样去同佢做。就算佢话佢俾人告老强，佢俾1000万我打， 都唔捻你够嘅， 我都要谂清楚。因为点解咧？即系一个人嘅 mentality 系性格嚟嘅，即系 如果佢俾人老强咧， 佢俾人老强，唔系你谂到佢死都傻嘅，系嘛？不过唔会嘅，点会有人屌狗嘅啫？除咗小豆屌狗之外，点会有人屌狗咧？ 咁都有人啦，系咪？ 唔系咁唔理啦，即系我就想话夏萨特有一次我唔喺香港。咁做節目嘅時候，啲人就屌鳩夏薩特，話佢太撚激動去反萬。 唔係佢真係好激動， 成集講唔到。但我想講呢樣嘢，證明夏薩呢個人係有 character 啊嘛。 冇錯。 一講到曼聯嘅時候，就真係控制唔到自己正常嘅，即係 嗰樣嘢啦， 嗰樣嘢啦，係嘛？咁但係派飯係咪又派 T？ 喂，真係要俾 credit 俾夏薩特。我哋仲有一批貨未派曬嘅，即係嗰啲黐撚住咗嗰啲字，一定係要送嘅。因為同埋咧，我諗過送去救世軍。咁救世軍唔要因為有粗口，唔係因為反萬。咁呢個其實都可以理解嘅。咁但係你喺深水埗見到，咁啊更好啦。即係嗰批貨亦都調翻轉，我要多謝我個 friend， 佢印得唔好，呢三人都均真嘅，佢都係反萬嘅。佢話兄弟，呢批貨唔緊要。当我做閪咗，你送俾人啦咁样，咁所以有一个咁嘅故事咯。喂，但系讲翻正题先，嗱，即系讲翻双红会啦。呢个礼拜其实有啲咩开心嘢咧？我哋略略讲下先，讲一讲先。嗱，曼联呢支即系世界级嘅球队，居然系输咗一场。 宇宙最强啊！ 系啦，宇宙最强输咗俾湿鸠利物浦，咁都算啦。跟住佢仲要系咪有电话响？我想问，点解震下震下？ 输唔系我啊？ 仲要咧，系最好笑咧。就是这个的转会窗频频碰钉。 嗯买晒嘢。 其实都算了即是这对波嘿呢大家都知道了。是一些漫迷的反应。令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简直好像回复回一个正常的运作。是吧这件事才是最开心。那么即是我们先讲双红会先啦。那上个礼拜即是我们作为 Vega 的主持一定要多谢有份来看波的球迷和听众。 这个、 包括漫迷即是你这么厚面皮和不怕输。 走嚟我哋嘅主场， 佢哋大约有十个人到啦， 冇咁多， 冇啊，冇啊，冇、啊啊，我谂 你计错咗，有几个着住狗皮嘅咧，后面写住 referee 嘅，有个肥仔， 系 啲人话，喂，屌，点解云佩斯攞黄牌佢嗌嘅，佢系咪即系 性格分裂 啊？性格分裂啊！佢一拧转个身，佢后面写住 referee 零咁样嘅，其实就唔啱嘅。佢下次如果要印咧，就印4424 referee， 今日最捻 perfect 啦。我 sponsor 佢嗰三个 number， 你攞去印，即系嗰日好少人嘅，佢都嚟。咁但系 anyway 啦，即系多谢我哋 Red 搞，即系第一次搞咁大型嘅睇波聚会。咁希望下次可以再搞好啲啦。咁但系 anyway 讲翻场波先啦，即系好多新嘅听众，我头先讲话新嘅听众咧，其实佢哋未必有听过我哋反慢喺文台时期初讲嘅一啲历史、嗯。其实我哋嚟咗 Regga 讲少好多历史嘅。咁、嗯、我略略提一提啦，即系 冇人发嚟太多搞笑嘢。 系太搞笑，同埋点解咧？我哋嘅阵容越嚟越强大，虽然暂时冇得谈神， 系啊， 但我哋真系啲时间唔够用。但 anyway， 我嘥少少时间讲下啦，大家都应该都略略都知啦。我哋资深球迷系嘛？喂，呢、這、一个曼联同利物浦嘅恩怨，即系点解？咁嬲曼聯，除咗因為曼聯本身對波嘅 mentality 同埋嗰扎濕鳩球迷嘅閪嘢之外，更重要就係其實曼聯同利物浦咧，永遠喺歷史上面咧係冇出現過直接競爭嘅，甚少嘅。因為當曼聯好嘅時候咧，利物浦就唔好嘅，即係利物浦好嘅時候，曼聯就閪嘅。咁依家啱啱就處於嗰個利物浦好同曼聯閪嘅嗰個 交 期，係啦。咁、我想講就係其實呢隊波唔呢兩隊波嘅恩怨唔係單純因為成績嘅。因为你记住咧，利物浦攞十八次联赛冠军就系1989年到90年嗰个球季，咁样咁啱佢攞联赛冠军嗰日咧就系呢个基本法颁布嘅时候嚟，咁即系呢啲黑日子都算数啦。咁咧，点解呢两队波会有世仇咧？就系、是有好多原因，历史嘅原因就系因为两个城市都系曾经轮流做咗英国第二大城市。咁、第二个历史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咧，当其时即系效忠英国皇室咧，就曼彻斯特咧就比利物浦更强嘅。咁利物浦人其实佢哋你听佢口音，例如加力查而家去咗电视台度讲波啦，其实都真系玩鸠啲球迷嘅，因为佢嘅英国嘅口，即系佢嘅口音基本上唔系一个英国人嚟嘅、即系唔系嗱，你听老费，因为佢系苏格兰啦，但系如果你听下喺曼彻斯特讲英文同埋喺伦敦讲英文嗰啲人咧，其实你会觉得系英文嚟嘅。咁但系譬如 Gerard 啊。Carragher 嗰啲咧，你会觉得哇，屌火星文嚟嘅，唔识听。Bus 会讲 bus 啊，come back 会讲 come back 啦，咁样即系你要好辛苦去听，你先识得听嘅。咁你请佢讲波 ，anyway 另一件事啦。咁但系即系两个地域里边系好有分野嘅。咁更重要嘅就系咧，曼联嘅閪人咧口气好大嘅。当佢仍然系乜捻都唔系嘅时候，佢就。即系冇朗口啦，即系佢可以用李斯特林啦，唔系用李斯特城啦吓，咁就即系佢哋相对上系觉得自己系英就即系代表英格兰嘅后卫嚟嘅，咁利物浦都唔会同佢争呢啲嘢，因为利物浦唔觉得自己系英格兰啊嘛。OK，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我踢紧嗰个 lead， 你呢队波，我赢紧十八次联赛嘅时候，你降班升翻上嚟，廿几年都未赢联赛冠军，即系好似而家利物浦嘅处境啊！你凭乜你嘢讲？你系最佳英格兰球队啊？咁佢哋就话啦。我哋赢，我哋系第一支英格兰球会赢欧联嘅，咁屌你老尾啦！即系呢啲性格系改唔到嘅，即系不论卅年前同今日咧，呢班人都系柒嘅，冇脑嘅。咁我唔明白啦，即系有时我会可怜佢哋，我会觉得即系你冇分析能力嘅，咁我咪笑话你算咯。但系佢冇分析能力，又觉得自己好靓有分析能力嗰啲咧，就可以掉落屎坑，好似前嗰十 硬啦， 系啦，十几集之前我屌一个叫 Kenneth Chan 嘅人，咁屌你老尾呢啲咁嘅卵样，嘥咗我六十分钟，我都觉得算卵数啦，系嘛？咁但系。喂，呢班波嗰阵就系话佢系第一队赢欧联嘅，咁但系苦心自问啦，未有2005年之前，利物浦赢咗四次欧联啦，唔系因为希素球员惨剧，随时可以即系多过五次啦，咁都唔讲呢啲嘢啦。咁但系呢队波就一路都睇唔起 Liverpool， 因为 Liverpool 当其时真系横扫成个欧洲，70年代、80年代嘅时候，你去比而家嘅巴塞。或者之前嘅 AC， 或者再之前嘅皇马，其实利物浦当其实王朝系好犀利嘅。点解呢？从欧联嘅历史去讲，就唔系打飞嘅，真系真系悲伤一啲客观嘅历史。喂，欧联当其时，皇马叫做头五届赢五次欧联，但系啲人都成日讲做俾佢啫嘛。 系 系嘛？ 嗯， 去到巴卡、巴塞，巴塞都系近呢几年先赢咗三次。 系 喺90年代之前，一次欧联都未赢过。 嗯、 AC 系叫好啲。咁但系因为 AC 你又调翻转嗰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如果讲纯粹讲嗰个国家嘅足球底蕴同埋深厚嘅历史，意大利高英格兰、十皮到啦大概， 咁英格兰呢啲閪波出到去可以横行无忌嘅，真系得利物浦一队。咁但系曼迷咧就系咁嘅，永远个地球圆嘅。佢会讲一啲咧只系啱自己听嘅说话，例如奥斯嗱，阵间会讲嘅，即系佢会觉得欧联我系第一队赢啊，你利物浦赢四次四十次都好，我都系第一队赢嘅，咁样讲。但系唔好意思咯，你赢完欧联之后唔够八年，你降捻咗落英乙咯。咁你讲乜捻嘢啫？ 唔系，所以有一个嘢就系你透透气先，就系、是、即好似第一场， 因为我最捻咗点？ 我知啊，第一场佢哋咪即系嗰城嘅气势都好曳嘅，跟住曼城输捻咗波，跟住佢哋就嚟了啦。即系喺曼城输波之前咧，其实真系有少少吓，有半秒零点零零零点吓半秒 博个冈本病套啊， 系都真系。可怜，即系有个心有少少，哎呀，即系觉得有少少啊，好似好惨咁，即系好似好捻颓咁，突然之间由个气势好捻盛，去捻到，哇个气势，喂真系弱咗好多，喺嗰度我真系有少少叮叮咁多吓， 同情佢哋系嘛， 远一远同埋同情少少。 咁你由今日起唔好做呢？ 真系话啦， 我哋话俾你听， 我好啦后悔呢。 对于曼迷，我哋系唔可以有任何留守嘅，就算梁振英。即系跪喺度喊，话我做错啦！呢啲咁撚人咧，都系唔可以接纳喺正常世界入边嘅。 唔系咁嘅啫，讲真，说老实，阿 Ken 你讲嗰样嘢咧，开我都曾经有一刹那有个感受，咁嘅感受嘅。因为事实上，真系之前同你咪后都讲过，冇咗老费咧，我对佢嘅仇恨真系淡咗嘅。但系奥斯即系一间讲奥斯丹嘢，一奥斯丹嘢嚟一嚟咧，我就真系睇见嗰啲漫迷咧，我真系屌你老味，真系扑你臭街，乜撚嘢都讲得出。 我就未去到咁迟嘅，系曼城一输波咧，即系曼城一输波嗰晚，就即系嗰晚啫，一嚟了我就翻晒嚟啦，已经即刻。即系你睇到噶嘛？佢一输咗波，嗰班撚样就嚟了咯，开始。即系佢赢咗四比一，跟住哇，睇到人输波，跟住就开始。群狗亂舞就又開始嗰啲嘢又翻翻曬嚟啦，全部即係你係唔可以有任何一刻去孤撚識佢嘅，係要追不冷停咁追擊佢啱。 嗱呢個就係本質嘅問題，即係一個人可以做閪嘢， 係， 但本質唔係壞， 係 OK。但有啲人咧，就佢做唔做閪嘢都好，佢本質都係壞，係救唔到嘅， 救唔到真係救唔到。 你唔可以同情佢，你唔好覺得你去話鳩佢， 係。 落井下石 ，no never， 而呢啲人系根本同足球冇关系啊。 系啊 ，OK， 阵间会讲好多啦。双红会咧，即系嗰啲历史，大家都讲啦，即系唔使讲咁多。其实就真系咁嘅，唔关葡萄事，即系葡萄。 哎呀，好捻烦啊！我成日同佢讲话， 真系 唔系葡萄你，我将你故事都逐样讲俾佢听，讲捻晒俾佢听，佢都系，嘿唔捻系啊嘛，哎呀好捻烦，算啦，我真系话不投机半句多，你收皮啊！ 我重复又重复再重复，讲多一个例子，谢拉特喺七岁嗰年，1987年。曼联是23年冇攞过联赛冠军，而利物浦如日中天，亦都冇人霍斯到利物浦过之后嗰啲年系会扑街嘅。 系， 咁佢老豆系好捻柒憎曼狗嘅。嗰次谢拉特少不更事，着咗件粒神嘅波衫，佢老豆屌到佢飞天，将件衫掉捻咗佢。佢对佢讲：你知唔知你系咩人？你知唔知曼联究竟系乜嘢？如果用葡萄嗰个嘅 idea。套喺呢个 concept 入边嘅时候，咁佢老豆应该精神病嘅、 啊。 曼联廿几年冇攞过联赛冠军，得七次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好多年冇赢过欧联。利物浦已经赢咗四次啦，唔系好多，四次啫，车路士嘅四倍，吓阿仙奴嘅零倍，即系唔系算鸠佢哋，而系嗰个事实啊嘛。曼联嘅四倍，喂，咁调翻转讲，喂，佢点解要咁憎曼联？有啲嘢就系咁啊，足球世界系有无缘无故嘅恨。同埋无缘无故嘅爱，点解坐喺隔篱嘅 Steven 撑咗咁多年阿仙奴？点解你两个撚样会撑咁多年车路士？唔系因为 trophy， 唔系因为 glory。喂，调翻转讲，好多老一辈嘅利迷，或者好多老一辈你唔知叫咩名嘅球迷，佢真系中意队波，佢觉得呢队波系我嘅生命，系我嘅信仰。信仰系一样乜嘢嘅咧？唔可以套落曼联度。信仰就系你见唔到嘅嘢，你仍然相信。例如你信上帝，你有冇见过耶稣啊？你继续信 呢个嗰幅画啦， 呢、這个就系信仰。你有冇见过释迦牟尼啊？冇见过，你都信佛呢、這个就系信仰。 可能 咪咯，但系你见过 trophy，所以你相信。咁呢个唔系信仰。 但你讲开呢个咧，我又有少嘢好低能。我 fans 成日串鸠我嘛，即系有啲曼狗啊追击我喺 group 度，就话屌你曼城起啊，你又支持曼城；车路士起，你支持车路士；阿仙奴一支人。唔系，即系你问我系咪 Goal Hunter， 其实我都有少少 Goal Hunter， 即系我谂我都可以认我系 Goal Hunter 嘅。但系我 Goal Hunter 系咩咧？我就悭鸠你曼联嘅啫，净系 即係你冇撚得講，我唔我嗱嗰日嗱嗰 你係打狗亨塔啫。 係啦，嗰日就同我講，咁佢就話屌你冇撚咗老費，我唔睇啦，點點點。咁我係話我跟你啊，你邊隊人啊，支持邊隊？我話 喂唔係喎，但睇下定先，點解你啲 friend 會咁話你咧？ 佢係咁喎，佢蝕嗰啲萬九啦，蝕緊蛋啦。總之就話我跟你啊，邊隊起跟邊隊啊。跟住我話唔緊要，我話我同你咧，我話你中意曼聯啊嘛，我話我同你都一樣嘅啫，大家都始終如一。我話我跟邊隊唔緊要噶，我話我反曼嘅心。就一直都系反盲，无论论边队都好，我净系望鸠你输嘅啫，吹紧仗啊！ 系啊， 咁佢又冇声出啦。 系啊，唔系佢哋会咧有一种球迷咧就好戇鸠嘅，即系两种啦，一种就系觉得因为自己而家玩，即系以前啊，讲紧玩捻晒，好似杰斯嗰啲閪人咁样。我同佢 friend 噶，佢会讲波，我欣赏佢分析能力，我欣赏佢识好多嘢，但系足球世界上面唔好意思啊，真系话不投机半句多，即系你呢啲人咧。就觉得因为我太多荣誉，唔谂其他嘢，咁得两个可能嘅啫。一，你个脑嘅容量太细啦，即系你唔系正常人嚟嘅，智商相对上较低。 第二， 咁佢唔系啊。第二种咯，第二种嗰啲就系咩咧？睇唔起人咯，睇唔起人之余唔识做人咯。喂，呢、這个世界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有个周期系永远周而复始，永远都系处于最高噶？我讲一样最湿鸠嘅嘢，你觉得可能冇关系啊？上个礼拜天气好捻好啦，呢个礼拜日日落雨啦，呢个世界就 系 一个循环嚟嘅啫嘛，吴家产 系好 山水有相逢噶嘛，呢个世界就系山水有相逢。你会有冇谂过云家呢个閪人？对唔住啊，我真系觉得系閪人嚟嘅，呃鸠咗阿迷咁多年啦， 我都觉得系。 佢可以最后一刻出个 bid 买个球王翻嚟啊！我话俾你，奥斯就系球王，下集下一节讲。你有冇谂到啊？你做人唔好咁捻尽啊！你咁捻尽把捻咩？即系你唔识做人，呢啲全部都系失败者。我告诉你听，呢一定是失败者。嗱，杰斯好少少，佢事业上面可能有成，佢唔谂咁捻多复杂嘅嘢。我告诉你听，更多就系嗰啲咧，事业失败，揾唔到嘢去调剂自己，咪揾队波，觉得会成日赢咯。我告诉你听，嚟紧呢一季开始，呢啲球迷每一季都会转队。我告诉你听，呢啲我一见一个阿卡，搏一个阿卡，我一定做资格审查，我一定会查 check 一 check 呢一个球迷嘅背景系乜嘢，有冇 like 过万九嘅嘢？唔配啊！呢啲人，你明唔明啊？对波閪嘅时候，你唔同佢共患啊！嗱，呢个都下一节讲。嗱，我讲翻双豪嘅，对唔住，唔好扯得太远。嗱，即系嗰个，因为一个咁嘅历史底蕴啦。嗱，讲翻场波，大家都有睇啊，好捻开心啊，系咪先？ 唔系嗰个气氛真系一流。我咧睇我睇咁耐波咧，未试过嘅。即系哇，我都未试过话入波要同大家一齐跳起，然之后即系嗌啊唱歌啊咁样。 咁啊，阿迪同卡妹嗰阵，你点样面对佢？ 念如死灰咁 啦，同埋杰斯灰咗少少啦。 哎，我唔记得大， 但系就好开心咯。我觉得即系虽然我又唔系利物浦球迷，但系即系同成班 反万啊嘛。 系啦， 个问题系 哈萨特出都出声啦， 史道力治系踩过去噶嘛。 系， 唔系即系史道力治另计。其实唔好理边个入波，就算迪基亚入十球，最后嗰场波曼联输。就是我哋最开心嘅日子， 好兴奋。 即系所以嗰 迪基亚事，迪基亚入唔到十球嘅，冷静啲。 戇高啊，戇高得。 嗱，调翻转讲啊，杰灵有一集，即系嗰集就同我哋讲话啊，其实咧喺外国咧，阿仙奴球迷就阿华阿仙奴球迷 ，Chelsea 就还 Chelsea，Liverpool 就还 Liverpool， 但其实唔系嘅，嗰啲球迷心里边都有一个东西系酝酿紧爆发，就系、是、成为反曼大联盟嘅忠实。 系未有一个平台？ 点解叫大联盟咧？即系其实我都会抑压我利迷嘅身份嘅，我觉得反曼系大过利物浦嘅。真心嘅，即系啲利物可能会屌我，但系点解咧？我会觉得如果一个足球世界可以运行翻一个正常同相对上 fair 嘅联赛咧，其实大过利物浦赢前四定系还是赢冠军嘅，嗰啲系 it doesn't matter， 总之嗰队波扑街咧就得噶啦，因为嗰队波扑街就代表我哋对我哋呢几队波咧， 应该话 就开开香槟， 应该话嗰个霸权扑街咧。咁我哋就开心啦。 系啊，就算 有希望咯， 即系讲嗱，调翻转讲，过去廿几年，点解我哋有个唔服气咧？就系曼联控制之下。唔 fair 啊嘛，咁我会觉得我扑街，唔系纯粹我能力或者嗰啲湿鸠领导层，好似 Ian Aaron 咁简单，或者你嗰队波嗰个叫咩位嘛，嗰、那个系啊，嗰啲閪人咁简单，而系讲紧我觉得唔 fair 啊，明明嗰铺棋嗰只象系唔可以飞象过河嘅，冚家铲你可以当车咁用嘅，咁你会觉得唔 fair 咯，咁而家相对上睇到个光明嘅前，所以光明嘅前景好似会好啲，不过呢、這个。 唔得噶，即系不能够， 唔好 放松， 唔好放松。但系讲翻嗰场波先啦，嗰场波有几个亮点嘅，我哋逐个去讲啊。嗱，就首先讲下先，大家觉得利物浦嗰场波踢得点先？嗱，我利迷啊，嗱，你三位唔系啊，不如三位评价下阿基嘅。 阿基先啦， 其实我觉得是打得麻麻的。 嗯。 啊即是同埋我觉得太保守。 嗯。 即是我自己的评即公平啲讲就佢、入咗个波之后呢就好刻意地即 係 縮晒喺后面。咁当然都有啲反击都有威胁嘅。咁就正正反映咗一个问题就係李健今屆功力呢係有进步。但是打呢啲咁嘅反击咧，似乎系唔够 efficient 嘅。 嗯， 呢个系真系睇到。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曼九一早应该系死得仲惨嘅。但系结果咧就去到临尾咧，反而即系当然莫耶斯亦都禁制禁得慢啦。但系下半场系曼联攞翻个势嘅时候咧，利物浦系都几一味就喺度守咯。咁我觉得就即系正如我上个礼拜做足球频道嗰阵时讲啦，下半场就变咗开始闷啦。长波开始换、 我有啲唔同意你个讲法，等阿 Kenny 讲先。 Kenny 讲先， 我就觉得利物浦即系一如以往我所讲啦，就系、是、真系欠个把握力嘅，即系个把握力都系相对差，即系、 okay. 要俾时间去捉摸或者磨练，同埋抌埋苏七出嚟，即系先再讲。咁、就反击嗰个组织或者性咧，我又觉得即系都系有进步，即系整体讲有进步。但你话嗰场波打得好唔好咧？O、OK, K， 因为其实曼九实在太嗨啦。 我哋要比较嘅，因为而家嘅利物浦咧，我睇到有一样嘢，四个英文字母，就系 form 啦，有 form 啊。 O、OK、K， 前嗰几句冇 form 嘅，其实今季你会睇到佢 form， 不过我阵间先补充。阿哈萨特，你有咩回应咧？ 嗰场波咧，讲真一样嘢，我会觉得利物浦咧中规中矩，仲有进步嘅空间。 有 啲人都仲未出嚟啊，啱啱先？啱啱买咗嗰啲人又未用啦、啊，啱啱先？ 有摩西斯咯， 系啦，摩西斯借咗翻嚟反击得嘅喎。 我阵间会讲佢啊。 喂，咁啊点咯？你所讲嘅话反击个问题咧，已经弥补咗嘅呢个问题。首先一样嘢，嗰场波咧，点解话入完一粒缩翻去后面打得比较保守咧？我就会咁谂。喂。对手是宇宙最强、哦、喂我入咗人一粒侥幸㗎咋嘛咁我梗係缩返后啦点知你攻唔入㗎啫你黐线嘅。 呢个亮点我讲一讲先。嗱嗰个利物浦场波呢你话我打飞机又好点都好我话俾你听佢踢得好撚好。 嗯。 因为呢罗渣士今年呢你话我话俾你听呢机会都退计。嗱如果马会开盘呢要26个 probability, 我讲波打嘛。 嗯。 有乜理由连续三场都开同一个波打呢其实佢有一个諗法嘅。嗱呢队波利物浦呢佢今季嘅目標好簡單，入翻歐聯先。如果可以更高層次，當然好啦。咁但係如果入翻歐聯之後，利物浦就走正軌㗎啦。佢同曼聯咧，真係一個咁嘅縮影，正反比嚟嘅。 係 佢好，你曼聯就閪㗎啦，啱㗎啦。佢而家就走緊呢、這個、走緊呢個 track。佢都睇到呢隊波老細唔會肯拖好多水，因為個老細咧，佢太多生意啊，有波士頓同物，又話要買波士頓份報紙。我點解今年唔買波衫？ 有波士頓龍蝦。 我就係驚今年我俾咗錢買波衫。巴撚樣會走去買報紙，咁我真係企喺度啦。咁我唔緊要，我等一等先。我就覺得咧，羅渣士都知嘅，其實佢想買好多人嘅。 但其實都好多人噶 啦 噃。 其實都當然好多啦。咁、但係佢知道對波佢需要啲乜嘢，就係、是、覺得唔好有過分嘅幻想。aim high 係啱嘅，但你唔好覺得嗰個係必然。 嗯、 前四係最基本，如果可以打第三、第二，當然就真係完全 bonus。你到下一季要再買人嘅時候，馬達嚟唔嚟啊？係、嘛？米希達恩嚟唔嚟啊？即係今年買唔到嗰啲人，可能就因為有歐聯或者覺得對波有前景先嚟。嗱，每一隊球隊咧，啲人點解要加盟咧？唔係因為你有歐聯，嗱唔好昂撚夠，歐聯冇撚用嘅。如果你屆屆參加都只係志在參與，好似曼聯嗰啲閪嘢咧，即係冇撚用嘅。俾你參加歐聯又點啫？係咪先？即系你要搏得仲赢得到先得噶嘛，冚家铲嗰啲球员唔系净系欧联，系睇队波有冇前景。 系 咪？利物浦如果俾到前景嘅，下一步可以继续。但我想讲点解呢场波我觉得踢得好咧？罗渣士好明显，佢今季所有嘢都系咁嘅，早段同你斗攻 抢 入到一球，佢对防守相对上好有信心。嗱呢样嘢我系好 surprise 嘅，因为点解咧？利物浦嘅中场咧防守力系好弱嘅，比起之前。但系佢而家有一样嘢好简单，佢引你班撚样。就喺房中嗰个位置，峨眉宇之前 冇 够你猜，佢对嗰四个人好有信心，或者佢对于利物浦嘅 ball winning 抢截能力，以至于系接波 tackle 好有信心嘅。咁而的而且确呢三场波你都睇到呢样嘢嘅，唔好计米卢列嗰啲神救啊，其实利物浦嗰啲球员好集中喺防守上面。嗱呢样嘢好 surprise， 因为点解咧？你睇到佢买嘅相对上大名气嘅系史努列治啦。古天奴啦、艾斯派斯啦，以至于可能讲紧就系谢四都叫攻击力强啦、或者仲有苏亚雷斯啦。咁但系原来佢唔系打呢班波，佢呢班波只系你同我打三十分钟得啦。入到波之后，我就同你守。嗱， 罗渣士佢绝对有权呢场波赢多过一球嘅。点解呢？佢根本睇死曼联，冇能力入到波，因为佢完全冻结咗云佩斯，完全冻结啊！你谂下佢冻结到一个地步系，佢俾你攞波，不过俾你右脚攞波，点入啫？你睇到几脚都系噶，云佩斯喺小禁区攞住个波，原来可以踢到咁卵鸠閪嘅。 因为前一场其实都佢啲云佩狗已经系咁， 所以我咪咯，前一场我咪点解放条拎出嚟叫大家 download 翻啫？摩连奴做了一个好好嘅示范，大家要谂一样嘢，摩连奴同罗渣士嘅关系咧，系非比寻常， 系 即系佢唔会觉得罗渣士我要俾你赢冠军，而系觉得即系大家有个默契啊。罗渣士跟佢揾食噶嘛，波瓦斯跟佢揾食噶嘛。罗渣士喺摩连奴身上学到嘅唔系霸气，唔系性，而系佢对足球世界嘅理解。个世界嘅理解就系、是、可能讲紧阿 Steven 最唔中意嗰样嘢就系、是。计算嗱，罗渣士今季学到一样嘢就系计算， 同埋实际啊。 实际佢我唔介意你话我踢得好定差，学曼联话斋三分以待，系咪先？嗱，你三位你答我一个好简单 我入一粒，我入一粒赢你一球，我又代三分。 系啊， 我赢你十粒又代三分。点解我净系入一粒啫？我又唔使踢得咁。 调翻转讲啊，一队强队，你觉得佢攻九十分钟难啲，定系守九十分钟难啲？梗系守九十分钟啦。一定系佢就令呢队波学最难嘅嘢先。你守到嘅时候入球入多一球系 bonus。又调翻转讲咧，即系罗渣士佢今季讲真，佢初头嘅预计佢都冇谂过三场会攞九分。其实呢个都 doesn't matter， 即系唔紧要嘅。罗渣士佢唔会觉得自己攞冠军，真心嘅。佢觉得前四系最紧要，呢场波喂啖气嘅啫。即系摩连奴嗰一场根本佢就系话俾佢啲徒弟或者话俾其他球队听。曼联，你冇觉得我攞零比零，曼联攻捻住揿佢攞上风啊？呢个世界冇上风噶。你话你三位答我一个问题啊？边一支球队喺礼拜日嗰场双红会赢咗？利物浦嘛？你话佢踢得点差都好，佢就系胜利者，佢就系话到俾你听，曼联 you are fucking nothing， 就系攞咗三分。咁你可以讲啲乜嘢咧？ 俾你攻都攻唔入。 系啊， 唔系同埋一样嘢啦，即系。其实一比零，跟住下半场，坦白讲，我都觉得即系有啲闷嘅。但系即系如果你在于罗渣士或者在于利物浦嘅心理上面，或者喺嗰个需求上面咧，呢场波系要攞即系攞三分咧，系真系好紧要。我觉得即系一就算闷都好啦，我一定手捻爆你。即系你睇到我哋在场咁多个反曼同埋利物浦球迷， 其实唔闷噶。你要留意翻咧嗰啲。曼联嗰啲球员嗰啲急 啊，系啊，夏萨达，你讲啱咗我想讲嘅嘢啦。 面容扭曲啊，嗰啲球迷嗰啲 急躁啊， 嗰啲急躁啊，喂，仲有十分钟入，快啲入波啦，起码一比一都好啦，咁样嗰啲咧。 系啦，呢个就系我想讲第二个亮点啦。第二个亮点就睇到啲曼狗，不过曼联球员莫耶斯又或者曼迷，我觉得佢哋俾人玩紧啊。即系莫耶摩连奴罗沙士根本。唔介意俾你攻，佢有信心，佢冻结咗你云佩斯之后，你全班都系废柴嚟嘅， 嗌 上又梗系废柴嚟嘅，包括好捻大只喺个边线周围走嘅黄西啊，都系废柴嚟嘅。呢队波系废柴，佢根本唔介意，佢会睇到就系、 是、 莫耶斯十二分钟个桌面嗰个样，你同学成有乜捻嘢分别啊？ 佢仲有垃圾嘅， 系嘛？你再睇下云佩斯发脾气嗰啲，有乜捻嘢分别啊？即系 劲咯， 系嘛？你睇到佢哋急躁，你唔觉得好开心嘅咩？就算入唔到波，你见到佢哋发脾气、铲鸠你，跟住又控完个波甩捻咗出界，跟住云佩斯射波，屌你老尾飞捻咗去二石行嗰啲，你唔觉得好开心嘅咩？ 嗰种急躁咧，唔系睇嗰一场波闷。系而系睇佢哋嗰啲表情、嗰啲动作，你先过瘾啊嘛！个、问题系， 即系佢要激起咧各位即系领队同球员话俾你听，赢一球同赢十球冇分别，最紧要睇到曼联班捻样个样系扑街，咁啊最捻开心。第三个亮点咧，我真系想问一下 Steven 嘅， 点咧？ 即系嗰场波咧，有好多人疯传某一啲关键嘅图啦，但系好多图咧，即系嗰啲 picture 同埋 video 咧，都系关于一个閪人士，就系、是、Van Persie。咁啊，包括雲佩斯走去空鳩啊，呢、這個 Steven Gerrard 啦， 係啊， 亦都扭鳩甩呢個艾加個頭，包括佢射失啦。我真係想問一問咧，你作為亞迷咧，你覺唔覺得呢一場波見到雲佩斯咁撚老到咧，真係好撚柒開心咧？ 我咁一定心涼啦，説老實，即係你睇見佢即係喺度漏屌嗰下，其實你已經覺得係屌你咪嘥鳩氣啦。 你知道講咩啊？ 佢當然啦，第日已經你都鋪曬出嚟啦，咁、你當然知佢講咩。咁但係 唔好你哋，我哋自己。 啊 ，OK，OK， 即系我已经知道系，即系其实之前我都喺做其他节目嘅时候都同我讲过啦。喂，大佬，老费云加呢啲，即系咁多年老江湖，就话揿得住佢啲咁嘅扑街啫。佢以往喺曼联，唔系即系阿记嗰段时间，已经系 啱啱嚟亞記已經要守行為㗎啦，佢已經領過嘢㗎啦，佢根本係野性難馴嗰啲嚟嘅。咁你而家莫耶斯憑乜撚嘢騎得掂佢啊？而家又真係撲街嘅喎，嗱，打後備嗰、那個又唔撚妥你。打正打你，你话捧佢做正选嗰、那个 变捻咗科学怪人啫， 爆捻头。 一阵先讲。 打正选嗰个又觉得你唔捻够班，咁而家好明显，我真系佢又讲埋啲閪嘢，即系赛后又开始讲，即系学埋讲埋啲閪嘢啦，又话屌你觉得佢唔捻得啊，觉得领队担心领队唔捻掂啊，落训练啲方法好捻落后啊，乜捻嘢？我真系心谂，屌你老尾，你真系你嚟曼联一年。攞个咁啊， 成熟嚟噶啦，当自己劲过个波比齐 大佬，就系大佬咁捻样。即系有啲漫迷同我讲，即系话哇，屌你睇下佢几捻英，几捻有队长队长气派，嗰场波咁捻强， 系啊， 跟住我话。屌你老尾！想当初我喺嗰度，你又喂我喺亚记嗰阵，你又话佢冇资格做领做队长，又话佢废捻柴，又话你乜捻嘢乜捻嘢？ 呢啲咪双重标准？ 哇！屌你老尾！ 漫迷的话，漫迷的话佢咩啊？有啊！冇人有火啊！嗱，听到。云佩斯有火啊！ 所以咧 ，Daily Star 咧就报咗单新闻，就话云佩斯嗰日点解咁火？佢嗱，我估吹水成分多啦，但我个人倾向相信呢个说法嘅，就系佢其实都觉得曼联冇前景，不满莫耶斯，正常嘅。点解咧？就算佢冇同佢个 friend 讲，佢心里边会咁谂。嗱，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嘅。点解佢唔写艾夫拿咧？点解唔写？迪克尔咧，点解唔识杰斯咧？ 佢啱啱 因为呢个人嘅性格嗨啊嘛， 冇错， 一个嗨嘅人嘅性格系好易 predict 嘅，即系佢嗨咧。就一定搞得掂啊！点啊，夏萨特，你又想讲嘢 其实讲真一样嘢，佢闹莫耶斯咧系正常嘅。你要谂下，边个买佢翻嚟噶？费舍啊嘛，费舍喺度垂帘听政啊嘛，边个系大佬啊？ 费舍， 你呢啲 死啦！再 你呢啲企出嚟行下指指点点斟茶递水嘅就系莫耶斯。 唔系，但我又唔完全认同呢个讲法嘅。我觉得费舍冇垂帘听政，因为佢惊死。喂。我问你一个问题先，嗱，我问你一个问题先，李鹏有冇垂帘听证啊？陈希同有冇垂帘听证？呢啲做咗閪嘢嘅人咪匿捻埋咯，屌，点解都冇垂帘听证啫？ 佢而家佢要啊莫耶斯顶佢个位啫嘛， 唔得闲啊，佢老费而家唔捻得闲啊，出自传啊，屌你！ 诶、hey, ，自传嗰啲揾人写嘅啫嘛，你估佢识字咩？你傻嘅，黐线人啦！ 佢应该唔会揾朗尼写，朗尼应该都系唔识字。 唔系啊，个头爆咗啦，边个识写字啫？佢而家念紧针啊，大佬做科学怪人， 写血书啊，屌！我哋系咪休息一阵再嚟啊？ 诶，休息咗一阵啦。